第二十集。 一夜无梦，连续两天的失眠都在这沉沉一觉之中补回来了。 别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，仿佛还是昨天，你的笑容在我心里面。不说再见，我相信永远，希望有一天还没有界限，手指放你唇边，不许说再见。 早上7:50，孟昭推门走进了刑侦办公室。周奇阳一见孟昭进来，赶紧咽下了嘴里还没嚼几口的包子。孟昭看了他一眼， 又吃包子呢？ 周奇阳一口包子噎在喉咙里，说不出话来。正当他欲哭无泪地做好了挨骂的准备的时候，谁知孟昭和颜悦色地说： 慢慢吃，别噎着。 说完还把手里拎着的豆浆和粥放到了周奇阳的桌子上。 看看谁没顾得上买早饭，拿去分了吧。 看着孟昭走进隔壁的办公室，周奇阳一时半会儿还没反应过来。紧接着他看见陆时琛也走进来，对他点了点头，然后也进了孟昭的办公室。周奇阳拿过一杯豆浆，大口大口地灌了下去，把那口噎在嗓子眼里的包子彻底地咽下去之后，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事儿有点不对劲。办公室里，孟昭把笔录资料递给了陆时琛。 这是那个文鼎高层提供的信息。朱瑞这个人很有问题，和我们当初预想的一样，他的确对我们有所隐瞒。 确实，从审讯资料来看，10年前的陈玉案很可能也有他的参与。如果朱瑞的儿子没被绑架，也没有遭遇威胁，那他之所以匆忙出国…… 孟昭手机又震动起来，是程韵打来的。 喂，昭哥，你快过来！你猜的没错，吴嘉义的卧室里果然还有密室。 好，马上到。小周，你别吃了，叫两个季真和吴健的人跟我一起去一趟吴嘉义的别墅。 周奇阳撂下手里的包子，站起了身。 哦，好。 孟昭跟着陆时琛开着车驶向了吴嘉义的豪宅。几十米之外，周奇阳带着其他人紧随其后。吴嘉义的豪宅已经被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房间地板都被凿碎了，墙上的柜子也全都被拆除了。孟昭和陆时琛走进去的时候，所有负责搜查的警察都聚集在吴嘉义的卧室里。见孟昭和陆时琛过来，几位警察都让出路来。孟昭走进卧室，看着墙上的那处暗间，那里原本是一整面墙的内嵌式的衣柜，此刻衣柜已经被彻底的拆除了，露出了藏于墙体内部的隐蔽的暗间。孟昭走近了，看清隐藏在那里头的是一个小型座机，旁边还有一个银色的保险箱。 小周，把这保险箱打开。 孟昭说完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拿起听筒，贴近耳边听了听里面的信号音。 可以正常使用。 孟昭想到，监视吴嘉义那几天，技术人员在这座别墅的附近安装了信号屏蔽仪，为的就是防止吴嘉义跟外界沟通，没想到吴嘉义居然在别墅的内部提前安装了不受信号干扰的座机。陆时琛也在观察着小型座机。 看来吴嘉义被监视期间就是通过这台座机跟外界保持信息同步的。 能够知道这么隐蔽的联系方式，同时知道这房间的暗道通往地下停车场， 看来这个幕后推手应该跟吴佳义关系不浅，或者深得吴佳义信任。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？ 两个人都陷入到了沉思之中。这时一旁的周奇阳成功地解开了保险箱的密码锁，打开箱盖之后，所有人都看到了保险箱里的东西。这是十几支型号不一的录音笔。 一支一支播放。 周奇阳拿出其中一支录音笔，按了播放键。一阵杂音过后，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。 有没有新人呢？哎呀，之前那几个差不多都玩腻了。嘿嘿，哎，你从哪儿搞来这么多未成年的小姑娘啊？反抗还挺激烈，哎呦，玩的真刺激。哎，别说，嘿，还真劳您破费了啊。呀，一点小事就交给我吧。办事的人我已经搞定了，又花了我200万。哎呀，这群货呀还真黑。 强奸、行贿、受贿，种种犯罪证据全都被收录在这些录音笔里。吴佳义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，一边将这些人拉下水，一边又留存了这些人的犯罪证据，让这些人一辈子脱离不了他的控制。 这边周启阳一只一只地播放着录音笔里的内容，那边的季真则快速地拆解那些亏电的录音笔，将存储部件连接设备。播放到大约第七八支的时候，录音笔里的声音似乎比其他的录音笔要更模糊一点，而说话人的声音似乎也要更年轻一些。 你们现在立刻去明潭做掉陈玉，记住了，千万计划来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，否则我们都得遭殃。 这个声音很耳熟。 孟昭的脑中闪过一个名字，他转头看向了陆时琛。 祝瑞。 陆时琛显然也听出了这道声音，他点头说：“ 嗯，应该是他。” 杀害陈玉的主谋是祝瑞。 虽然祝瑞绝非什么善茬，但是孟昭仍然感到有些震惊。事前他只是觉得祝瑞对某些事是瞒而不报，但现在祝瑞竟然是买凶杀害陈玉的直接凶手。那么吴佳义呢？他既然录了音，应该也参与了进来。目前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吴佳义和祝瑞共同策划了当年的陈玉案。另外，为什么祝瑞在录音里说的是去明潭？陈玉的死亡地点明明是……孟昭正想着，站在一旁的程韵忍不住开了口：“ 哦，难怪祝瑞最近一直在附近鬼鬼祟祟的想进来，应该就是在找这个东西。”“ 嗯，小周、程韵，你们立刻去把祝瑞带到警局再审一次。”“ 是。”“ 是。” 回市局的路上，孟昭拿出手机，再次翻出了陈玉生前的个人资料，快速地扫了几眼关键的几处信息。陈玉，男，30岁，居住地明潭市盐湖街道曙光小区7号楼。这个地址是周岩老房子的住址。想到之前已确定周岩与陈玉是父子关系，孟昭倒也没有感到意外。看来陈玉并非盐城人，而是一个在盐城打工的明潭人。陆时琛问 孟昭：“在想什么？ 你们现在立刻去明潭做掉陈玉。为什么是去明潭？虽然陈玉的居住地是明潭，但当时陈玉的自杀地是盐城啊。”“ 我们拿到手的只是一段录音，还无法对事实进行完整的还原。 你说的这种情况，我认为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，陈玉当时就在明潭，朱瑞派人去杀了陈玉，但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得手，后来陈玉回了盐城才暗杀成功的。第二种，陈玉的确在明潭被杀，他死后尸体被人从明潭转移到了盐城。 转移尸体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？ 也不能确定就是第二种，一切还得看之后的审讯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你会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呢？ 文鼎高管审讯资料的后半部分你还没来得及看吧？吴嘉义和朱瑞搞出拖欠农民工薪资的事情后，不少农民工上门闹事，都是盐城警方帮他们摆平的，所以当年的盐城警方很有可能与吴嘉义存在勾结。如果盐城警方是他们自己人，能替他们抹去一切证据，那转移尸体这件事自然也说得通。 你是说20年前的盐城警方不干净？你有做过相关的调查吗？ 本来想去拜访一下当年的市局局长魏长河，但没能联系到他，一会儿审朱瑞的时候问问吧。不知道任斌那边有没有拿到其他确切的证据，我得问一下，这一次一定要彻底撬开朱瑞的嘴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